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妈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进入09年，我哋录。 喂喂，同大家讲句新年快乐啊！呢条声新年上啊。 系咩？ 系啊、 哦，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大家阿笋哥喺度，因为牛医生又唔得闲啦呢排。 系咩？点解咧？ 牛医生新年好忙啦，同埋等几间铺啊。 系咪近排好多人病咧啊？ 唔系咁鸠多人病，咁鸠多人攞病假。 喂，其实系咪咧？而家会唔会咧发展到啲超级病毒，最尾冇得医嘅咧？ 好多啦， 好多噶， 好多啦， 即系其实 喺 你 都咪， 你哋喺医院里边工作，其实咪已经好多人咧，即系佢哋染咗新病毒，其实冇乜得。 唔系嗱，染啊新病毒唔紧要，有一只叫 MRSA 嘅，即系唔系抗生素普通，抗金黄葡萄球菌。你身体好咪冇嘢咯，屌好多人都濑过嘢噶。 抗金黄葡萄球菌啊？ 系啊，用 vancomycin 都医唔好嗰啲咯，即系。 萬古霉素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多人都惹過㗎啦。基本上你喺醫院做，屌你，你唔好去驗身啦，驗身都瀨咗呢啲都冇得救啦。 其實即係咧，如果冇乜嘢都唔好同啲醫護人員咁近。 唔好同醫護人員屌 閪。因為佢哋應該係周身都係。 周身病毒。好，我哋今日錄一集呢個少年苦況啊，童年苦況。 即係話説係咪？ 嗱，話説咧有一個網友，我抄低咗啲料㗎，筍哥。嗱，話説有一個網友咧叫阿龍仔啊，阿龍仔就話咧中午就得五分，唔係中午會考就得一分，咁咧就喺呢個時候咧問我哋係咪即係好難捱啊，或者係冇出頭啊？ 死撚咗佢啦！ 你有冇搞撚錯？哥，你叫我啲網友死撚咗佢。 阿龍仔，真係講真，你讀書讀咗成十鳩幾年。你点会有咩可能有咩道理攞一分呢？你话唔死捻张佢点算好咧？ 阿笋哥， 你点样对得住你老母？ 阿笋哥，我当年都系攞一分嘅，屌你！ 嗱，所以你真系解释唔到 嘅。喂，咁我攞一分做咩解释唔到啊？屌你，我系 唔系？咁咧其实冇所谓，因为你哋 喂，你攞几多分会考？ 我十零分啦、 啊。十几分我会考一分嘅，我阿妈以为我零分啊，攞一分好似攞捻咗状元咁啦，又阿妈仲恭喜我。哇仔，你攞一分啊，好捻嘢喎！屌你， 即系你唔觉得好？ 全部 O， 全部 U 捻晒，屌你老味！ 其实即系得两个情况嘅啫，即系你攞一分，因为咧，其实你知道答卷好多都系 by common sense 去答噶嘛。 by 乜捻嘢啊？屌你 by 我，你 common sense 啫，英文啊！屌你，你识嗰啲点 common sense 都唔识？ 你得两个观点啊，第一就系你冇读过书， 冇啊冇读。 嗱，咁即系其实你攞一分系正常噶嘛。 你唔係我哋唔好談論攞唔攞一分啦，我都攞一分啦。當年阿筍哥，我哋講翻呢個龍仔大大咁咧，點解我哋講翻呢個即係少年苦況時咧？咁咧少年苦況咧就係我哋當年咧都唔係一個話好似而家啲僆仔咁八零年代出世，都唔係含住金鎖匙就銀鎖匙， 含撚啦， 唔係含銀鎖匙就鐵鎖匙出世。嗱，我想問下你阿筍哥，你細個玩過呢一個未啊？ 冇喎， 我都冇。 咁你係咪即係 真係 LEGO 真係打住 LEGO、 哦、 LEGO 嗰啲 LEGO？ 即係你話真係一個盒裏面一嚿嚿膠嗰啲嘢又玩過？ 我嗰個都有玩過， 即係嗰啲十蚊 嗰啲，屌你老味咩？我話俾阿媽聽，阿媽我吞咗嚿 LEGO 啊，打撚到你鼻青，真係打撚到你鼻青，之後先送你去急症室喎。嗱，先受酷刑，再去急症室，我屌個老味係，但係你僆仔冇理由同阿媽講，阿媽我吞咗嚿 LEGO， 阿媽。唔会打你噶嘛？以前啲阿妈会打你噶嘛？即系啊，你个死仔吞呢讲，屌你老母打烂只呕电，真系打烂只呕电啊！个酷刑对待先上急症室，哇，几卵惨啊，大佬！去急症室已经被酷刑对待，要屙呢个噶啦！屌你老母，屋企已经打烂咗一个钟，真系喎！喺屋企打烂咗一个钟头上急症室。 不过我谂咧，如果你嗰样嘢咧系你个喉咙嘅 size 系可以吞得到嘅话咧，你喺个屎眼度应该系好顺利咁排翻出嚟。 哇，大佬，之前嗰几个钟头几难。顶啊！唔系排个排 LEGO 嗰个钟头难顶，系俾阿妈打嗰个钟头难顶，足足打捻咗受酷刑一个钟头。 你谂下，嗱一个你有冇听过？即系啲女咧，通常都吞唔到一条烧，但系可以屌屎忽屌两条烧。 系咩？喂，我想屌下屎忽好耐啦。 我谂你试过多次啦，系咪 啊？阿笋哥，我哋讲翻呢个少年即系苦况时。嗱，我哋少年嘅时候咧，我同阿笋哥牛医生都系一啲嘅 即系牛系咪噶？ 牛医生几穷噶？ 系咩？ 系啊，牛医生唔系有钱人家出身噶。咁我哋几个人咧，嗰、那个嗱，我哋在座录音嘅话，阿花哥系穷人出身。 阿花哥好卵穷。 我又系穷人出身，我住木屋区，厕所都冇啦。咁阿笋哥又系穷人出身。 我而家都系住紧呢个木屋区。 嗱，我首先讲下我自己个出身先啦。嗱，我木屋区长大，以前住过城寨。我一过嚟，阿爸阿妈喺香港嘅时候，第一。喺澳門過嚟香港啊，咁之後就住城寨，城寨冇幾耐就搬去木屋區。到我識性擘大隻眼見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已經係木屋區。嗱，我話俾大家聽啊，20個人， 看看止不止二十個人，不止二十個人，二十一個人共用一個有水屎坑，你試過未啊，筍哥？ 未。 共用一個有水的屎坑啊，在家點屙屎嘅咧？我哋阿爸阿媽都好啦，就坐喺一個旅行屎塔。嗰陣時候我哋買個旅行屎塔喺屋企啊，就勾個膠袋喺出邊，入邊鋪啲報紙，屙落去之後就去垃圾站抌嘅嗰啲屎同尿。咁咧話説咧，當年啲膠袋就好貴啊，即係一個膠袋我哋真係循環再用再重用噶啦。咁咧就係用啲買餸膠袋，點解鋪報紙咧？就係驚啲膠袋漏啊。咁咧我哋嘅細個嘅生活就係咁。雪櫃是用一個單門式的雪櫃，仲要融雪嗰啲咁，大家未用過啊，玩具啊，當然 有。哦，有用過融雪嗰啲，梗係有啦。 你有用過啊？ 有，我屋企都係嗰啲嘅以前。 係啊，咁話説咧，玩玩具係玩邊啲玩具呢？以前大家而家玩玩具啊，高達啦、LEGO 啦、咩聖鬥士星矢啦，我話俾大家聽，我細個玩嘅玩具係咩咧？鍋嗰啲谷牛喺啲米度抄啲谷牛出嚟鬥賽跑。我屌你老味，日日咧放學之後翻屋企係做咩啊？喺谷米度揾谷牛。 其实冇嘢做会唔会咁嘅咧？即系会唔会话一啲女同学屌阿閪咁样？ 屌你啦！细个小学边有屌女同学啊？你好戆鸠，同女同学抄功课啊有？屌你咪！我话俾大家听，细个根本上玩咩玩具都系假。第一冇玩具玩，我想同大家讲，细个玩过嘅玩具，最深刻嘅印象系咩？最高级嘅玩具碌车胎。嗱，而家手推車咪有啲膠車胎嘅，即係我哋而家喺嗰個中學拋嗰啲膠圈啊，你細個玩過未啊？ 有， 攞條鐵線管住個車胎之後碌落，塞喺斜路碌落嚟啊嘛，之後就碌藥丸，咩叫碌藥丸咧？細個食剩嗰啲抗生素咪有啲膠殼嘅，倒撚咗佢出嚟，咁之後咧入一紮嗰啲即係石仔落去，一係咧就入啲鐵珠落去，有嘅話， 哦係， 啊咁粒粒藥丸咪碌下碌下碌下打關鬥啦，喺條斜路度鬥快，細個就玩呢啲嘢，根本都冇錢，屌你老母，好似而家啲僆仔咁撚幸福，玩乜撚？ 咪都係冇乜所謂嘅，其實即係。好得意，即係細個真係冇呢個咁嘅意識咧，即係話人哋有錢玩嗰啲，你又想玩嗰啲，或者根本咧，你其實你住得嗰度啊，你身邊啲人都冇錢玩嗰啲嘢噶啦。 咁係。 係咯，即係其實冇啊，好簡單，做人冇比較，你就自然唔會有嗰個紛爭，即係唔會有想同人哋一樣嗰個諗法咯。你身邊嗰啲人同你都一鳩樣嘅，即係大家同你一齊玩車胎，大家同一齊玩賓州嘅時候，喂，其實大家無高冇低玩乜撚都冇所謂㗎。其實 啱。 咁但係你到幾時至 critical 咧？即係我諗咧，小學咧，其實啲人通常都喺同一個區，去到中學就好唔同。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去到即係我住屯門啦嚇。係。有個朋友仔係住屯門市廣場嘅，咁我嗰時候住大興， 高級住宅區。 我嗰時候就住大興村，咁樣咧個學校都喺大興村嘅。跟住然後咧就有一日咧，我放咗學咧就話，即係啲朋友好中意話招呼人哋上去屋企玩嘅。咁以前最大嘅娛樂係咩咧？就係、是、大家放咗學一齊上個 friend 屋企睇鹹片，跟住然後就打麻雀。咁但係個朋友都係住蝴蝶村嘅。咁有一次咧，就上另外一個朋友屋企，就係、是、佢住喺市中心啊。哇！上去哇，即係咧佢咧真係個廁所都大過我屋企咁滯。你知大英村咧嗰啲單位，我 好細個啫嘛。 大英村咧係梯形嘅。 係啊！ 我就住29樓。 哇！屌你老味，嗰啲的士單位喎、啊，真係。 即係咧， 適應單位喎、啊。 上到去嘅時候咧，你見到個朋友間房咧同你屋企差唔多大嘅時候咧、你內心就開始就有咗 個有比較。 即係其實。即係真正嘅痛苦係嗰時候咁樣嚟，即係之前係冇呢種感覺。最令人最唔開心係咩咧？就係、是、上到去嘅時候咧，因為你出身唔好啊，啲人覺得你會上嚟偷嘢。不過我以前聽翻咧，以前嗰啲人講咧話，即係如果做工，即係做開工人嘅家庭咧，其實好多人翻工廠都習慣偷嘢噶嘛。 系爬乜咁样叫？ 即系有，譬如话有，即系做牛仔裤啊，偷牛仔 裤。偷牛仔裤啊，系啊，做风褛啊，偷风褛啊。 如果觉得咧，你即系又觉得你系工人子弟嗰啲家庭咧，即系惊你咧上嚟 偷嘢。惊偷嘢嘛， 系啊，咁啊，即系以前都觉得唔好过嘅。 系， 即系我。 唔系佢会咁嘅，啲友仔会收埋晒屋企啲嘢嘅，唔俾你入去锁埋某啲房嘅。 系。 啊，嗰阵时我试过，即系嗱，我嗰阵时试过点咧？细个咧上去人哋屋企睇咸蛋，屋企连录影机都冇啊嘛。话说上去同我屋企睇咸蛋， 其实好似录影机真系好捻高级喎。 系啊，真系屌你老尾都即系真系一个重大约会啊！ 嗰陣時咧，我連嗰啲抽氣扇啊，即係而家我哋廁所啲抽氣扇都唔識開。咁咧去到人哋屙企就話屙到尿，咁嗰個人話：喂，你屙屎你開抽氣扇，我連抽氣扇都唔識開。咁咧話説咧，嗰條友咧喺廁所入邊咧已經收埋曬啲嘢㗎，即係你見到啲人執空曬啊，即係驚你偷佢廁所啲嘢。咁咧到到佢個廳咧係執空曬嘅，即係唔俾你哋即係有任何嘢攞到啦咁樣。咁啊屋企啲小飾物又擺埋曬，咁啊即係其實而家諗翻係一個侮辱咯。 唉，我記得以前有一次上我朋友屋企玩，即係個朋友姓雷嘅，我記得， 係 佢全名我記得添啊，講講下，佢老尾係好笑嘅，即係咧上到佢屋企做嘢，唔、係上到屋企玩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佢阿媽係覺得，哇你即係佢教仔嘅時候咧， 係 教教下咧，然後三丈火氣咧就諗住打埋你咁樣咧， 啊 即係黐鳩緊七線 啊 嘛， 啊冇啦，佢打你啊 唔係，即係嗰啲佢教仔，佢個仔即係駁嘴唔聽話嘅時候咧，大家又打埋嚟咁樣咧， 係， 跟住然後走都走唔切咁樣，跟住然後自此之後就大家冇再見，幾乎。 啊， 即係咧，其實以前嗰個年代咧，其實係對窮人咧，即係以前就話咩對窮人啊特別尊重，即係食撚屎啦， 嘥氣啊屌， 從來根本都冇尊重過， 冇尊重過窮嘅，未尊重過。 你根本就係自細個開始已經係睇你唔起嘅， 啱， 即係稍微有錢嘅屋企，佢哋用一啲好正面嘅方法歧視你嘅，啊你咁窮，不如我俾啲嘢你食。你話呢啲係咩嘢？即係呢啲唔係歧視係乜嘢？ 啱啊，證明係歧視啊。 係咯，喂，即係我覺得不过阿攞一分嘅阿龙龙大大啊， 龙仔大大啊， 其实都唔需要咁伤心嘅，因为而家 唔需要咁介怀啊，我觉得。 即系咧，讲真，第一，即系香港其实咧，如果用以前嘅标准嚟讲咧，即系香港冇穷人嘅，其实。 因为大家好穷噶嘛，屌。 唔系，其实就系、是、即系穷极，你唔会话即系去到三餐不计啊。 咩三餐不计，笋哥你真系屌你老味，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咧，嗱我住木屋区，咩叫三餐不计？我讲俾大家听下，咁咧。我住木屋區嘅時候咧，我哋啲同學仔都嚟屋企玩噶。我話俾你聽，食飯咧，啲阿媽最中意放啲僆仔出街去人哋屋企嘅，做咩咧？食人哋啲飯。咁我阿媽最中意做咩咧？我諗你而家未食過啦，雞蛋牛油，以前係豬油啦。咁我嗰個年代已經豬油都貴噶啦，咁啊買牛油，雞蛋牛油豉油撈一煲飯。咁啊點咧？阿媽切一嚿大嘅牛油攞一煲飯度。咁咧就攞兩隻雞蛋就撈撚勻佢，加啲豉油，夠五六個人食噶啦，有味啊嘛，香啊嘛，冇餸，齋食嗰碗飯咯，真噶。 牛油係咪真係我哋嗰啲平時 平時食嗰啲牛油？ 啊、就唔係話真係牛嘅脂肪。 唔係，你試下幾好食噶、啊啊啊，切嚿牛油、雞蛋、豉油撈飯。 好、 啊啊，我細個唔知食幾撚多，我試過撈俾我女朋友食，我女朋友咩嚟啊？屌你真係未食過，你未窮過啦、啊，大佬。 我就唔係咯，我就兩種飯。一種咧就係雞蛋啦，係啦，即係唔係煎嘅喎，係 濕噶嘛，撈落濕濕皮啦。 咁呢個我都食過，但係就冇牛油。 係、 啊。第二種咧就係、是，呢、這個仲撲街，砂糖溝水。 砂糖溝水撈飯。 係啊。 哇，好未食過喎。 嗱，呢個你要試下啦，你今晚。 唔係成家一齊食啊？ 咁唔係，即係自己食啫。 你大個先食啫，我細個食喎，大佬。 細個，大個唔食呢啲嘢啦。 啊。 即係細個嘅時候係嗰啲即係你翻學咧，你未必同屋企人一齊啱時間食飯 啊嘛。啱啊！ 跟然後你中午咧，佢哋食曬飯，然後你翻嚟先食飯咧。咁啊，有時話，誒、有啲飯啊，你加啲水，落啲砂糖食咗佢啦。 係、我食過呢個咪腐乳啊！我就唔係好似筍哥咁腐乳加砂糖咯，我就腐乳砂糖撈飯啦、啊。屌你老母！ 呢、這個就係、是、你呢個就係點法，即係點嚟食？係 啊，見到都怕屌、就是、你啦！ 我嗰個一碗過㗎。 哇！屌你老 母！One piece 啊！ 哇！正喎、啊！屌你老母！都大個話俾你聽，筍哥嗱，讀小學我哋。經歷過呢啲玩具，我仲記得一樣嘢，我話俾大家聽。試過喺木屋區，我同個細，即係同大另外一個同學一齊放學。嗱，呢單嘢我一定要講，點解呢？我受兩個酷刑，阿媽酷刑，先生酷刑，仲有咪三樣啊？人哋家長酷刑，咁點解呢？話說咧，同一個同學，嗰、那個同學姓陳，叫志榮。 陳志榮， 屌你老尾卅年都有啦，屌你四十年啊，真係四十年，真係四十年，足足四十年。咁咧，嗰個同學點解我咁深刻咧？話說大家咧就一齊放學嗰陣時咧，我住木屋區咧就喺彩虹村翻學。咁咧就先生帶隊咧就翻鑽石山嘅。咁當中起碼有四個字嘅路程。話說喺嗰啲木屋區入邊啲路嗰度咧，就踢到盒模型喎，個盒 里面有声㗎喎，咁你会点啊两个細路？ 咁咪 打开。打打交抢个盒嘢啦，话说就打交，先生捉两个細路返去罚企，个盒嘢仲未开呀，因为先生攞住。之后阿妈嚟到，阿妈打我。咁呢另外陈志荣个老母梗係打佢啦、啊、之后出到去交换人质再打。陈志荣个老母就打我啦，我阿妈梗系打陈志荣啦。之后放完监啦，两个打完之后咁点咧？两个对打啦，屌你！对打，嗰盒嘢落喺我阿妈嘅手上面，我阿妈就交俾陈志荣个老母啦。阿陈志荣个老母喺只手揈下揈下，陈志荣就抢捻咗一开。以前嗰啲模型咧，而家啲模型都系啊，有个胶，即系 有胶壳嘅， 胶壳里面全部都系胶壳嚟。为咗合交学打交，仲试用四支学型。我话俾大家听，试完咗四支学型之后翻学啊，我坐都坐唔捻到，我俾我老母嗰啲藤条翻屋企打捻到，个屎忽系花捻晒嘅真系。阿陈志荣听日翻嚟，块面系花捻晒嘅，佢俾阿妈冚捻到肿捻晒。而家啲先生见捻到你块面冚捻到肿捻晒，会投诉嘅。以前唔系嘅，好捻普遍嘅啫。以前阿妈打仔用咩咧？衣架， 衣架， 罗三棍。藤条藤条打捻断啊！嗰阵时，我话俾你大家听啊，以前打仔唔用鸡毛扫藤条噶，用咩咧？轻嗰啲藤条，点解啊 ？fit 得劲啲啊嘛！ 唔系，我以前有个师兄咧，佢系咩啊？佢嗱即系听讲嘅啫，但系翻嚟你真系见到瘀晒啊！佢话佢老豆打佢系点嘅？ 啊， 搵条绳吊住你嘅手指公吊喺 度。哇，唔系嘛？屌你喂！酷型嗰啲真系屌！ 你阿爸真系太拳啦！屌你！ 唔系嗱，衣架就例必噶啦，衣架。我谂你都受过啦，衣架酷型。而家以前啲衣架木噶嘛，你嗰度 我嗰时候都系铁噶啦，已经 铁噶。我嗰阵时木噶，打断过几个噶啦。 我哋 只手甲又断一个，屌你老味，夹噶，屌你打脚。之后打咩咧？接凳咯。接凳真系接凳啊！嗰阵时，屌你老味。 大武器之手。 哇！十大武器之手打捻到真系病一只。 但我哋点样呢个咁样点安慰下龙？ 唔系唔系，我话俾大家，我话俾阿龙仔听先。 食屎啦！ 屌你老味，笋哥，你又唔好咁捻样。即系人哋考一分，我话俾大家听，唔系叫惨。嗱，我点解讲呢啲说话就系想励志而家嘅年青人， 同埋即系叫你哋快啲去死。 屌你笋哥，你 唔好。我而家见到啲而家年代啲年青人，我真系想跳楼自杀。你知道我而家教书噶嘛？ 系。 真系，喂，大佬，真系嗱，我而家教两班学生，一班咧就十八九岁，一班就三四十岁，有大把靓妹。 哇，正喎、 啊！诶、哎，好粉红啊。 系咩？ 跟住然后咧，即系。即係講，喂，你怕唔怕壞啊？咁樣 唔怕嘅應該。 嗰班咁嘅僆仔咧，即係咧翻到嚟完全唔撚係上堂啦。 佢做咩啊？ 跟住然後咧就喺度，即係又係咪喺度？即係又係翻嚟我交霸講鹹嘢啊咁樣。 啊！ 跟住然後咧有一次咧，我扯火屌柒佢哋，屌完之後咧，屌到阿 Sir 唔好屌我啦。跟住我繼續瘋狂咁樣屌到佢出行出班房，屌咩咩即係。我嗰份工作我都係為興趣嘅啫嘛，跟住過去教一下，跟然後咧大班大人就好唔同啦，即係入嚟真係俾心機學嘢， 真 係 學嘢。 係咁咪你咪即係將 唔係而家啲細路真係噶，我話俾你聽嗱，我話説而家有一啲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對阿龍仔嘅好處咧，就係我哋講出自己嘅睇法咯。不過我琴日有老友，不過佢有聽個節目嘅，即係簡短咁講啦，即係佢係識咗條新女。 系 条女咧就系结过婚嘅咁样，即系就咁简单啦咁样，咁冇乜特别啦。 妈咪好玩喎， 其实真系好普通，即系其实很普通，即系其实只系同人举行过一个仪式咁，即系有个女仔曾经同人举行过一个仪式咁样。 系， 其实真系 low big deal 啦，去到呢个年代已经。 啱啊， 跟住然后，但系咧有一个重点系咩咧？个女仔搵好多钱，即系个女仔系做教书嘅，即系唔系话好多啦，同你差唔多啦吓。咁咧個男仔咧就即係出咗嚟做嘢咁多年咧，即係因為即係唔知際遇唔好定點樣啦。但係咧 background 係點咧？港大係呢個日本研究。 哇！咁堅研究咩啊？研究鹹蛋，我都日本研究啊，大佬。 你吔屎啦！ 盡量研究日本鹹蛋咯。 跟住識四種語言。 哇！咁堅。 日文、英文、中文、普通話。 哇！ 跟住然後。但系揾10500 做咩噶？ 就系啲因为咧佢而家佢想做 account 嘅， 佢轉 account。 哦，明白。 咁又俾人執啦，咁樣。 明白。 喂，咁你哋大家兩個經濟懸殊，咁咧，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年代嘅男仔都唔需要咁介懷。 啱啱啱。 因為普遍就係女人揾錢多過男人㗎啦，即係佢揾得少過你先覺得。 冇乜問題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因為太懸殊，佢內心咪好介懷。你知咧，佢 唔係個男仔介懷咯。 係啦，啲大男人因子咧，一定係影響緊你。 喂，嗱，我話俾你聽，筍哥，我由細到大都渴望一樣嘢嘅，希望你老友聽咗之後，個心好過啲，食拖蟹飯。 係唔係咁樣？咁樣，但係我想講咩咧？即係重點喺邊度咧？重點咧就係、即係我琴日點樣去同佢開解佢咧？我就係覺得，喂，大佬，即係唔係讀得書唔夠多？係。又唔係唔夠叻，又唔係樣衰，又唔係即係屋企又唔係特別窮，屌！但係就係真係冇錯， 真係唔好咯。 條籤就係抽唔中你。啱。咁有時就係咁啦，即係有啲人可能啱啱一畢業出嚟，勤勤懇懇都幾年嘢，然後揾幾皮嘢，咁咪好正路啊。 啱啊。 喂，但係有啲人就係、是、好似你咁樣，即係可能半世冇發達咁樣，喂，呢啲嘢都在所難免噶嘛。 啱啊。 咁有啲友仔即係出到嚟估下仔嚇，丟丟劈劈咁樣又搞緊掂咗，可能死緊咗即係喂，你揾幾多，即係食幾多，著幾多，屌呢啲嘢整定。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先，筍哥。第一樣嘢，我想同你老友講，由細到大我都恨咗一樣嘢㗎，就係食軟飯。屌、啊、你有軟飯咩食啦，大佬，難得對方唔介懷啊！屌你，幾撚難啊！我恨食軟飯得幾耐啊？ 但係問題又係又有問題啦，因為。第一咧就冇軟飯食，因為咧即係大家出街，我個老友都係依然要俾錢嘅。 嚇唔 係 話？ 係我個朋友咧就係好傳統嘅中國男人嚟。 佢咁戇鳩， 即係佢好難去。 唔係佢冇理由仲要女搶住俾佢結咗婚未啊？而家同居。 唔係同居，唔係即係唔係即係拍拖咁樣。 拍拖梗係唔撚俾啦，冇錢點俾？ 唔係咁你點樣開口啊？ 冇錢咯。 你得咯，你肯定唔得啦，冇法。 屌你啦！我嗰陣時拍拖啊，筍哥，我話俾你聽，我試過一次幾 難。要問下咩喎？要問。 要問下狗婆。嗱，我話俾你聽啊，我有一次同狗婆拍拖，我同狗婆講去麥當勞，真係㗎，真人真事。去到麥當勞，叫完嘢食，我望住佢，望咗，俾錢，冇錢啊！你知道狗婆講咩？我得三個幾啊，喂，唔要你嘢食。真噶，咪搞笑啊！我屌你老味，古惑真系咁噶啦，三金贫五金富，嗰阵手揾贫嗰时，咁冇计啊！屌，我以为你有，你叫咁多嘢食，咁你梗系你俾噶啦！屌你老味，你望住我，我冇喎，咁冇计啊，冇咯。 唉，即系我有时就觉得唔好，即系点讲咧？即系我又要同阿龙仔讲啦，即系我觉得。即係冇嘅，你其實出到嚟都唔使咁絕望嘅，因為比你條件好好多嘅人，佢哋今日都係咁兜掹。好多人條件差過你，今日揾好多錢嚇。 啱啱 即係際遇你好難講，可能你個身體變俾人哋穿兩個子彈窿之後，然後你揾好多錢咧。 屌你穿兩個子彈窿揾唔到錢啊！話説俾大家聽， 屎窟窿 俾人。俾人穿兩樣，我話俾大家聽，我成日都講一個女友叫 Jess 啦，爵士啊， 爵士小姐。爵士小姐。 啊，爵士小姐，屌你老味！嗰陣時同我講，佢讀嗰啲叫咩社會學啊？即係夜晚去讀嗰啲 Open U 課程咧，讀完之後有個 degree 係咪 degree 定 diploma 嗰啲？ 屌閪啊！ 係咪 diploma？ 係 啊，屌閪！ 係咪 diploma 學位嚟 講？樣樣都有啦，即係有 diploma 又有 degree 又有 degree 都有啦。 咁咧讀咧完之後成日都問我喎，喂阿狗護士讀完之後係咪會發達有錢幾錢？有艇幾錢㗎？屌你諗緊到幾年啦？ 喂， 阿 爵士使咩啊？ 咩啊？ 爵哦唔係 啊阿爵士啊，唔係啊有版地位啊。 爵士， 爵士即系佢个 friend 啊！ 哦，唔系同你一齐读电影嗰、那个， 唔系读电影，即系喺读电影里边识拍嘢嗰个啊！阿有版李慧咧，我哋嗰阵时候拍过佢噶。 哦， 有版李慧系姐仔嚟噶嘛？ 啊，姐仔。 阿有版李慧个 friend， 屌！咁啊，有版李慧咧就谦卑啲，阿爵士就黐鸠线啲。我话说几年后见到佢一样咁卵斗毛，屌你老味！即系嗱，我想同阿龙仔大大讲。讀得書多唔代表你機會好，而家呢個社會係講你嘅際遇，講你翻即係你闖一番嘅事業更加叻唔叻嗱？你而家個個都話，我想同阿筍哥即係討論一樣嘢，我諗筍哥實屌柒我噶啦。我而家好多啲夥計都同我講嘅，嗰啲大叔啊，送個仔梗係送去外國讀書，你都戇鳩啊！你同去美國讀書，隔離位嗰個同學同你講：啊，筍哥，不如咁啦，我哋畢業之後去攞呢個福利金啊，掃下地啊，或者去做呢、這個嗰啲流浪漢好唔好？大陸冇呢啲嘢啦，戇鳩你個屌你個閪！你大陸啊， 揸架的士啊，残废嗰啲啊，都识攞嗰架三轮车啊，20蚊载一个客，一日载十个都两嚿啦，二三二六都6000啦，我屌你，你使攞拉把？ 唔系讲真，你话即系又玩翻两头啦，屌你，你银包有钱送到个我仔去外国读书，屌你唔一定去啲残废社会啊，去下挪威啊吸下毒啊。 挪威唔系话，而家仲去挪威读书，屌你老尾，你知唔知挪威而家几多路啊，大佬？ 唔系，即系你咪拣个好嘅咯。 喂，笋哥，你咪点鸠啲网友啊？而家挪威，你知唔知挪威学费数一数二贵嘅？挪威冇津贴，第一，挪威唔俾做嘢。 哦，咁样啊？ 咁我唔俾做嘢冇津贴。 嗱，咁大家可以去德国同法国啦。 德国屌你，你咪点人啊？德国冇津贴攞啊！而家德 错啦错啦。啊，你咧首先喺香港咧，只要通德文或者法文 啊， 你咧就可以喺嗰边咧完全免费去读。 系啊，最弊嗰啲考试啊，我话俾你听，严苛到你呕电话书。我有一个大叔个细个僆仔啊，个细侄就系去过德国留学，留唔捻到啊。因为德国嗱，阿笋哥头先讲嗰番说话咧，我话俾你听，佢考试嗰个考试官系咩人嚟嘅咧？系德国佬或者法国佬？因为德国人咧就系分法语区同德语区嘅。我话俾你听，嗰啲法文同德文，屌你老味，你完全系听唔捻到嘅，除非你系嗰个地方出世嘅人。 唔系啊，咁我即系我哋个重点就系话你。你有本事你咪去咯， 冇噶冇机会噶，你攞唔到嗰啲嘅奖学金。 都唔系，我呢个都有个，佢唔系奖学金， 你攞唔到啲津贴噶。 系佢真系津贴。 系你攞唔到噶，真系即系嗰啲德文同法文系心谂到你攞唔到噶。 咁咪你屋企俾钱你去读咯。 系通常我屋企俾钱就翻大学读啦。屌， 咁咪翻翻转头，屌你屋企冇钱咪捻讲啦。 阿笋哥你个柒头病。嗱，我哋讲翻中学。 我觉得有个即系呢个年代咧，有一个即系。唔一定要你讀書好，但係咧有一個能力一定要有， 咩啊？ 即係辦事能力。 啱， 辦事能力咧， 唔係辦事能力，係處理事件嘅能力。 咁我用辦事能力去討論啦，即係辦事能力咧係超越咗你所有所謂 喂，筍哥飲啖酒先。哎喂，個同高級網友講翻，我哋不嬲錄音飲白酒。今次咧有個老細茶餐廳老細何先生就送咗一支紅酒，1996年 Grand Cru 區嘅聖馬可。 我寫到係90年嘅。 90年啊，系1990年圣马古 Grand Cru 区嘅白红酒，呢支酒我上网睇过，卖1300几蚊，1350几蚊，未计酒税港币买嘅，不过支酒唔好饮。 哎，我都系咁啊。 支酒真系唔好饮。 不过我想讲咧，就系办事能力，办事能力。 喺呢度多谢何生啊，多谢你何生。 系啊，多谢你。即系办事能力系一回咩事咧？就系有人俾一个任务你。 系， 然后你圆满将佢处理咗佢，其实就系咁简单。 喂，僆僆仔好缺乏呢？ 你唔需要嗱，即系咧，点解我突然间讲起呢单嘢咧？因为我近排咧去我有个任务啦，吓喺北京嚟嘅。咁咧，我就要处理呢个任务，其实就好简单啫，就将3支灯咧就送上去呢个北京某一个地方。 系， 而呢个地方咧就同呢、这个同原本要去出发地咧。是相差67蚊嘅的士車錢，67蚊，即係你當1蚊一公里咧，67蚊就係67公里。平均如果車速咧係23公里一個鐘嘅話咧，你只要3個鐘你就去到啦。咁啊，第一喺大學就冇人揸車揸呢個23公里嘅。 係點解？因為近得滯。 冇嘅，你揸襯都40、50、60、70、70、80噶啦。 啱啊！ 同埋大學上高速上81噶嘛。咁你。我咧就叫個同事過去幫我完成呢個任務，咁我朝頭早9點開始 beef。 喂，其實好易做嘅啫。 最尾咧，晏晝2點半先去到。 唔係，你朝頭早9點鐘嗰個人係邊先？ 唔係喺出發地咯，我咪話出發地去到目的地係67蚊的士錢。 係。 跟住咧，然後咧，我已經好清楚講，我話件事咧相當緊急，原因係我個客咧喺澳洲喺嗰邊出咗事，需要3支燈去救命。 係。 你咧用盡你最快嘅方法。坐的士， 你想你喺電話講定係咩？ 喺電話講。 係嗰、那個人係咩人嚟㗎？大陸人嚟㗎。 係啊，大陸同事咯。 女仔男仔？ 男仔。係。 即係社會閲歷係點啊？背景係？ 細我3、4年啦。係。即係20多歲咁。 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我就係叫佢就係咁簡單啫。係。最快嘅速度，任何嘅價錢。 係。唔理任何方法。 最一定要即係咧，用你最短的時間咧，3個鐘之內去到那個地方。 係。 67蚊的士錢，點解我最尾知道？因為翻嚟搭的士。係。咁如果你話得俾我聽，你翻嚟搭的士我就知道個價，即係我就可以用個的士錢去計算個距離啊嘛。 啱。 係咪？跟住然後最尾咧都遲到啦，遲好多添。咁但係咧，其實那個地方咧 一個鐘裏面基本上去到了，即係我俾佢嘅時間係三倍嘅時間，咁我唔算苛刻啦。 唔係，但係嗰幾支燈喺邊度嘅先？佢已經準備好喺。 總之就係出發地係啦，已經有嘅啦，即係喺我公司攞過去啫嘛。 咁撚柒嘅條咕碌。 嗱，你咧即係咧，即係你都覺得好柒咧。係。咁咧，但係咧，我後來慢慢發現咧，其實咧，即係原來咧，就係欠缺辦事能力。即係譬如話咧，我都會，其實我留意到咧，其實而家嘅大學生同埋以前嘅大學生咧， 兩回事啊，三回事。 嗱，我只係舉一個例，我而家嘅學生咧，佢要學呢個某一種軟件，呢種軟件咧喺網上邊咧好容易 download 到嘅。 咩 ？Photoshop。 哦 ，Photoshop。 我今日已經，即係我講緊，我已經教到第六七堂。 低能就識啦，基本上。 即係咧， 唔使學㗎，冇機會，冇唔使學嘅基本上。 唔係學唔學，係重點係咩呢？去到第六七堂仲話俾我聽咧，佢揾唔到個軟件。 有冇搞撚錯啊？ 但係咧講緊，喂，我哋以前咧即係我讀個科嘅時候咧，我哋去讀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冇人敢講呢啲咁嘅嘢，即係你怕收家，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冇一個 Photoshop。 啱。 嗰啲軟件咧，你必須要有，又必須要識。 同埋喺網上有一單。 係咯，其實咧，即係啲順手拈來嘅嘢咧，你都唔花時間、甚心機去揾咧，跟住然後咧喺度坐喺度似瀨屎咁，網媽嗰啲咧。 係 嘛？哇！你真係覺得咧，哇！呢啲咁嘅即係垃圾大學生咧，真係咧，你覺得佢嘅能力咧係近乎低能咁滯。 我都遇到呢啲啊，近排。 係咩？ 係啊，嗱，我話説點啦，筍哥。嗱，你大哥都是跟我同一職位，叫做 EN 啦。 系啊系啊。 你大哥當年的 training， 我想跟我一樣苛刻。你大哥當年喺邊間 EN training 噶？屯門醫院冇 EN training。 唔係唔係，將軍澳嘅。 將軍澳零實。 啊零實。 嗱 ，EN 嘅 training 係非常之 tough 嘅。我點解咁同大家講呢？當年 EN 是因為你讀唔到書，嗱 ，enroll nurse 即係登記護士係讀唔成書先會入去做嘅。读成书嗰啲叫 RN Registered Nurse 注册护士，大家都会对佢好一点。嗱，登记护士系做一啲最 basic 嘅嘢，洗刷抹刮，仲有就系做一啲最下贱嘅工作，亦都系好受气。咁咧，话说咧，我哋当年咧，阿先生同你讲一样嘢，嗱，先生会点嘅？不断喺度讲一大堆废话，你系揸住本簿喺度不断记，佢讲乜你记乜，你记乜，咁之后考试会考嗰啲嘢。咁咧，仲有一样嘢。就是你考試的時候咧，我哋有一啲叫 practical 嘅嘢，即係你真係落手落腳做啊，點洗傷口之類之類。我話説而家啲僆仔唔使考噶啦，OU 啊廣大嗰啲僆仔已經唔使考呢樣嘅嘢，你都翹埋隻手，真係翹埋隻手我睇，我話你識噶啦 ，theory 嚟嘅啫呢啲，我睇明白個道理，我就知點做噶啦。我屌你個老母，佢真係翹埋隻手喎，到真係做嘅時候點咧？啊，同學啊，呢個字英文點串啊？喂，啊，同學啊，呢個字英文點串？你唔識就抄低啊，大佬。我哋有本簿噶嘛。 嗰時真係好大鑊。 即係嗱，我哋語文差，先做 EN， 咁我都有本簿，去到補充一啲我唔識嘅英文啦、啊。你連呢啲都唔做，一唔識就翹埋隻手，你已經 theory 嚟嘅啫，好簡單。咁你又唔做，你真係唔識啊！喂，你识定唔识啊，哥仔？你又唔做，又唔表态，咁净系企喺度，咁即系点啊？你识晒啊？咁第日到你毕业，你真系去一间病房落手落脚嘅时候，点啊？话俾人听，我唔好识嘅咋？ 唔系，所以咧，即系点解我开头要 阿妈叫阿妈，我唔识啊，人哋啊，我屌你个老母啦！ 要屌柒阿龙大大咧，其实即系都用心良苦，其实即系点解咧？即系嗱，讲真。咁多年有機會俾你學嘢，你唔 喂大佬，我都係一分。當年 唔係咁，你當年戇鳩啫。我哋唔可以話你以前戇鳩，而家又叫人哋。 阿筍哥，你講唔有先駁你嘴啊？ 即係你要將你要反省下你以前戇鳩，然後叫大家唔好學我咁先係噶嘛。 阿筍哥， 即 係 你啲態度太唔正面啦。 你講完咩先？ 我要屌出埋龍大大先嚇，俾你講。即係我覺得就咁啦。即係你有機會俾你學嘅時候唔肯學，又唔認真，而家出到嚟係迷途知返啦。你咪好似同阿九護士講嗰啲護士一樣咯，屌翹埋啊，什麼撚都唔做，到真係落手落腳時候咪撲硬街咯，你老味。 筍哥，到我講咩啊？ 你講啊。 我話俾你聽，我到中一到中五，嗱，我哋教書嘅時候，你一班有幾多個同學㗎？ 40個。 我哋嗰陣時45個。At least 45個。先生教書係點嘅咧？真係背講一大輪嘢喺黑板，你唔識你舉手問會有咩效果呢？阿九护士有冇搞捻错啊？我讲咗咁耐，你都唔识，出嚟罚企。 喂，唔係嘛？你唔識叫我舉手，我舉手之後有咁嘅效果都有嘅。你等一陣啊，筍哥，你等等，喂，你等我 hold 一條 line 先啊，喂，你等一等啊，喂，你等一等， 點解？ 你係咪而家要 hold 住先？ 唔係啊。 哦，得，繼續。咁咧，話説咧，嗰陣時咧，受到咩對待咧？你唔識，俾人屌不但止喎，屌撚完罰企，之後聽唔撚到書。嗱，我當年有一個英文教書先生叫曾瑞強，我好撚記得佢。我話説你舉手問，曾 Sir， 我想問下，January 係咪咁讀咧？叫 January 咧？我屌你个老母啊！搞护士咧，系咪好病啊？我忙捻完一大扎，你唔捻使听啦，出去罚企吓，咁、啊、出去罚企啦。罚完企之后，佢之后讲：你做乜捻嘢？听今日唔交功课噶？我罚咗企啊！我唔知琴日讲过咩嚟。你有冇搞捻错啊？ 今日又罚噶？ 又罚罚抄，罚完抄之后到默书啊！你有冇搞捻错啊？你唔识默嘅？阿曾 Sir， 我琴日罚抄，我今日点识默书？ 喂，系咩噶？ 佢罚抄系点咧？我话俾你听，咩叫罚抄呢？嗱，大家未试过一样嘢罚抄，我谂而家都好少人罚抄噶啦。罚抄通常系抄校规啊，抄嗰啲背书。佢抄咩咧？抄英文报纸，叫你买份英文头版翻去，英文南华早报，仲要问阿爸拗六蚊。 边有六蚊啊？屌！ 嗰阵时唔知三蚊四蚊啊！阿爸俾五蚊我啊，我买份报纸。做乜捻嘢啊？买马报啊？唔系啊，罚抄啊！抄咩啊？抄英文报纸。抄捻完一份英文报纸，我话俾你听，真系手都软捻埋。其他功课冇机会做啦。之后同你讲。你阿狗护士，你做乜默书默噶？我琴晚抄报纸抄捻到今朝七点钟，啱啱翻学，梗系默书默噶。因为嗰个波幅咧系一个雪球咁滚落去嘅。你一样嘢唔识，到第二样嘢又唔识，到第三样嘢又唔识，咁不断唔识。嗱，我仲记得嗰阵时阿笋哥，我话俾你听，点解我哋今时今日对人系咁加顶咧？我细个已经俾人虾得好紧要。嗱，细个你当然有啲嘅叫沙煲兄弟噶啦吓。我话说当年有一个嘢叫胡椒，那个花名叫。咁啊，胡椒哥同我讲：，狗护士，你系我兄弟嚟噶，我今日俾阿宗师阿 Sir 罚抄，嗱，我哋今日一齐抄，你抄，吓、啊，我话咁你做咩啊？我喂唔掂啊，狗护士，你知啦，我黑社会分子嚟，当年有啲黑底嘅叫做，你知啦，大佬今日叫我去讲数啊，喂，狗护士，你帮我抄啊佢，嗱，第时有咩事你揾我，我照你。哇！屌你，佢嗰沓罚抄原来积落嚟嗰啲罚抄，即系上个礼拜冇抄，今个礼拜冇抄，抄捻晒成本历史书，佢又教我嗱，狗护士，你咁抄唔掂噶，你隔行抄，本书隔一行抄一次。咁我交捻完嗰份嘢之后，我妈话做乜咁夜瞓啦，仲有发眼咁，哦系啊咁样。咁啊，阿胡椒哥同我讲嗱，搞捻掉份嘢怼上去，咁个先生咧就叫熊猫仔嘛，熊猫仔就阿狗护士，你抄乜捻嘢？隔行抄，原来真系睇嘅，再抄过。你帮人顶罪啱啦，抄多份。屌你，我成个礼拜就系处于乜境地呢？星期一俾先生罚，星期二俾先生屌，星期三俾阿妈屌，星期四俾阿妈屌，星期五六日罚抄，星期一交。啲功课点做啊，大佬？我由中二至中五都系咁啊！你话唔攞一分就奇卵怪啦，屌你！ 嗱。即系咧，同学仔咧，你都知道，即系如果既然咧个情况去到阿九兄咁恶劣，咁啊真系冇计啦吓。即系我谂，相信现代咧，而家啲细路边都会咁噶。 唔系嗰阵时，我哋真系咁嘅，即系嗱。 唔系咁，所以你系情有可原咯。 你使唔使听个电话先啊？ 继续啊，继续 啊。嗱，嗰阵时我哋攞一分嘅原因就系因为咁。仲有一样嘢啊，你罚都唔捻紧要啊。罚完之前啲嘢，你问同学问功课。喂，阿笋哥啊，你可唔可以借功课我抄？喂，好啊。佢俾你个答咩嚟？白纸， 俾个 白纸啊！屌你，我咦白色几有笋哥？系啊，喂你抄完班咁填埋落去，屌你老尾有冇搞捻错啊？我嗰几年中学生涯就系咁过，点会唔攞一分啊，大哥？ 我都好同情你嘅情况，不过咧我哋。今年我哋应该点样同阿龙讲翻嘅说话咧？ 我话俾大家听先，都未讲完嗰啲痛苦嘅生涯，到讲呢个扮靓，我话俾大家听。嗱，你中学嘅时候都有啲同学会带你出去，即系行街啊，或者系沟下女啦。我话俾大家听，到我中五，即系中五、中四嘅时候，先可以同啲同学行街，阿妈先放监。嗰阵时我嘅打扮系点咧？你嗰阵时着嗰啲好阔嘅萝卜裤未啊？ 嗰陣時我哋好興嘅，啲好闊嘅蘿蔔褲有腰封嗰啲咧，咩誒仲唱緊孔信烈焰極待撫慰嗰個年代 嗰啲啊， 係咁話説咧，嗰條褲係邊個嘅？我老豆攞佢嚟著，咁咧個手袋咧就孭個斜孭袋㗎，出街係嘛？同女同一齊去街，個斜孭袋邊個嘅？阿媽個手袋。總之古靈精怪，女同學見到你點樣離遠走撚咗。最中意娛樂係咩咧？屋企睇電視。我點解咁中意電影呢？屋企以前咧嗱，有一套電影我好中意睇嘅《小説家族》。《小説家族》當年拍咗一系列嘅電影，回顧過好多次啦。港台有呢個許鞍華啦，有呢、這個徐克，另外仲有就係呢、這個啊嗰、那個邱麗桃。《小説家族》呢、這個電影我係睇咗好多次，所以我好中意電影，因為我嘅娛樂就係呢啲啊。細個根本冇娛樂，邊有好似而家僆仔僆妹咁啊？出街識女朋友，我話俾你聽，細個啊，同背後嗰個女朋友傾下偈，那個女同學打電話嚟俾阿媽狂屌不彈子，你有冇搞撚錯啊？狗護士，屌你老尾，啲女同學會嬲你上床嘅，你唔好讀書，你知唔知道我老豆講一句咩？哇，係啊，嬲我。屌你老尾，阿媽狂屌不但止啊，細佬，屌你老尾出街俾人狂打，仲有一樣嘢，女同學咧叫你出街做咩咧？喂，你有冇錢啊？狗嘅，我冇噶。咁樣我哋出街做咩？不如去睇海景，持久視。我想睇戲啊！屌你，屌你嗰陣時真係好撚窮困，到出嚟做嘢，我話俾大家聽，食六蚊飯，我講過噶啦。六蚊係咩咧？六蚊三味飯，筍哥。三味是咩咧？粟米六粒，真系得啲粟米六粒。洋葱猪扒得啲洋葱几条。呢个鱼香茄子得啲咩咧？得啲鱼香，茄子都冇。我仲想做一样嘢就系阿平仔嗰阵时同我学师，我哋学师仔出身。阿平仔同我讲：阿九护士，我阿平哥啊，喂，我哋可唔可以唔食啲咁嘅嘢？九护士唔好讲啦，食下呢餐先啦。我哋六蚊系两个人一齐食，每人三蚊。一个饭两饭食，所以我同阿龙仔讲，你觉得而家困境，你唔好谂呢样嘢。阿笋哥同我都唔系出身一个好嘅阶层， 唔系而家都唔见得好好。 笋哥，你唔好讲呢啲嘢啦。你虽然唔系人上人，但系起码你唔会好惆怅。你穿个拖鞋都 T 化，大佬，屌你老尾，而家好啦。 我好似两年前已经穿紧呢对鞋噶。 喂，大佬 T 化超合金做噶嘛？ 屌你啊！ 即系好老实讲一句，你而家 under 你嘅仲有好多细佬，啱唔啱先？你而家都系一个管理阶层。 系。 你唔好讲话啊，系我而家唔好啊。阿笋哥，我好似你啱啱出嚟社会做事嘅时候，我仲做紧一啲社会最低下嘅阶层。你是头婆，仲叫你喂阿、九护士啊，拍硬档呢度有盒模型，帮我砌捻咗佢啊！嗱，益你啊，有得玩啊，帮佢个仔砌模型系咩嚟嘅咧？嗰啲1:25、1:35啊，好捻大盒嗰啲坦克车咧，帮佢个仔砌模型。新年放4日假，帮佢个仔砌捻咗3日，砌个盒模型俾佢个仔玩。我屌佢个老母，佢仲同你讲风凉话，益捻咗你啦，有得玩，我屌你老尾。几捻柒惨，大佬，即系嗱呢、这個世界，我點解我哋今日講一集咁嘅嘢，就希望鼓勵龍仔大大唔好覺得而家係一個困境，捱過咗就好㗎啦。 咪同埋一定要鍛鍊咧，所有能力都冇都唔緊要，最緊要鍛鍊嘅辦事能力，唔係要你叻，係要你揾到叻嘅人咧去幫你辦事。 不過我想問下你上次嗰條友送嗰眼燈落去咁點啊？ 攞嘢咯，跟住然後即係好戇居，最尾錢就收唔到，嘢又做狀咁樣，即係跟住，然後我梗係瘋狂屌柒佢啦。 咁佢點啊？ 嚇嚇嚇！ 任你屌。 冇㗎，你隔住我電話，你又用 IDD 屌佢，屌得佢幾耐啊？ 咁啊係。 係咯，即係我覺得但我又炒唔到佢咯，因為唔係我地盤嘛。 明白。不過大陸人係咁，嗰啲辦事能力係咁撚渣。 即係唔係有人辦事好嘅？即係咧，大家如果想睇咧，邊個人辦事能力一流咧，得閒睇下電視睇到韋小寶。 係。 佢所有即係你俾 task 佢咧，你唔好淨係睇佢撞錯嗰啲，你諗下咧，佢點樣去處理人嘅關係，令到件事完成？佢唔需要係最叻，但係咧， 佢辦到， 佢靈活， 啱， 係啦，即係其實咧，辦事咧最緊要咧就有時即係最緊要靈活，即係咧有時為求目標咧，不擇手段咧，都唔係 都未曾不可，我覺得。 最緊要係達到目標咯，我覺得。 咁但係即係你話，其實嗰啲所謂不擇手段，有時接受到咪接受咯。而且你老細都唔識欣賞你，咁咪算咯，即係。 啱。 我有時都覺得誒，即係最弊咧，就係人哋交俾你嘅任務，你完成唔到。其實咧，即係如果咧，你永遠都係咧處喺一個咧，只係處理成件任務嘅一個小部分嘅人咧。其實咧，其實冇乜出頭嘅，其實 啱 啱係啊，即係你一係就變成一個專家，專門研究呢個核子分裂反應堆裏邊咧，下一個啲反應係點，跟微量元素反應係點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嗰種人嘅時候，咁咪即係你必須需要鍛鍊嘅能力，就係任何事都好，唔需要你識，但係你識揾啱做 對象嘅人去做， 係揾啱嘅人嚟做，然後 coordinate 呢班人。即係我諗未來咧可以影響到呢啲世界 ，coordinator 會係其中一個職業咯。 筍哥，你講完呢番説話，我想帶大家睇一本書，同你講呢番説話係非常之咁 大前沿一又係 大前沿一嘅即戰力，真嘅呢本書係好適合而家金融市況咁差、大勢咁差嘅時候，一啲細路仔去睇，你點樣培養自己即刻戰鬥嘅能力，能夠喺呢個咁恐怖嘅叢林戰爭已經冇人可以保護你嘅時候。雷曼百幾年執笠，匯豐跌到而家幾多啊？六啊幾？ 六十 幾嘅時候嘅時候，去到呢個社會戰爭嘅一本嘅求生天書，我想叫大家睇，亦都係回應咗阿筍哥頭先所講嘅説話。 不過都好慘，即係好多人而家即係你話雷曼啲人唔見曬啲錢啊，即係匯豐跌一跌，好多人身家都冇一。 屌！不過好老實講一樣嘢，筍哥嗱，我自己即 係使唔使開第二集講噶？ 好， 咪談股票噶啦，開始。 喂，談股票啦，我哋開第二集講啦，老友，拜拜。